D100 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 行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man Show mercy to all 大聲台 D100 還聲於民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8月1号星期4早上时间来到上午8:04今朝早有阿通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的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醒大家西贡公路向九龙方向近这个孟公这个孟公窝路有宗交通意外的现时上址实施这个单线双程行车来回开始比较车多少少去到上述地点留意回临时的路牌指示麻烦各位好了走回出来港岛区这边告示打到过去只是去到广告牌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上落中华就未见龙尾出现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只是去到桥面灯位落湾仔不错这分钟都是畅顺的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少少车龙交易广场嗰边。九龙区公主道过海车行道桥面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就理工大学地盘。渡船街天桥向返红磡加埋呢个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现时都系畅通嘅。走去新界睇睇思瑞出九龙方向瑞丰花园另外大学山隧道出返九龙排返去小沥源㗎。昨日一宗厂巴上面员工伤人案都挺恐怖的幸好没有严重的伤亡事件不过都有一两位工友情况严重的希望他们早日康复正所谓你有压力的我有压力有压力的时候就麻烦停一停跟人倾诉一下即如果工作环境不好的不合自己的跟同事又不是那么夹的也都没有其他办法修补的真的转一转行转一转公司都不是一件不好的事的或者到时有生机呢做同事那些就不要单单打打多嘴啦是吧正所谓不开心的事希望以后都不要发生就好了早晨大班哥 早晨早晨同事之间呢就应该互相体谅其实体谅呢就很重要尊重当然都重要啦、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性格是吧即是好像我这样成日忍你都是这样啦。 哇忍我我都体谅你啊大班哥。 我忍了清啦噏不出来噏啦竟然话我几次荷里活到咁死嘅条友。我都想啊我都想啊我都到几次一尺啊大佬。啊呢条友自己唔识货啊即係唔好同佢讲啦。嗱即係互相体谅。 係 呀第二样嘢如果真係工作上面有冲突嘅。咁就要解決啦。 冇 同埋呢如果一間公司呢在處理人事嗰方面呢有時你夾扯一個人呢其實點解有時你會覺得有啲公司呢就好冇人情嘅。搵個 secure, 跟住你尾攞住個箱 即時身邊壓你 走。為什麼要即時走呢呢個有一個問題你等於好多人分手呢由最后约会往往呢啲係出事㗎啦。跟住搞出人命或者報差館啦。另外呢、通常一般人走的即是大家一场同事就算怎样不啱有摩擦都应该有个怜悯之心嘛一般来说都会买蛋挞的如果你说辞职就但是被人炒当然不要攞警振兴你说还要、我看报纸有两张主要报纸的报道都说你同事竟然搞大食会嚟庆祝佢被夹扯， 开 party 咁啊！ 呢样嘢咧就系 过分啲嘅， 过分嘅，即系所以咧呢个系一个警惕嚟嘅。不论呢个系真定假啦，如果有啲咁嘅嘢咧，大家要警惕咯。 系冇错， 一个人冇一份工啊，就算点样过去有啲咩唔啱都应该有怜悯之心。 唉，好啱啊，啱啊，绝对啱。 所以如果你要走嘅时候咧。我想伯会即刻请你出去 的大家吃蛋挞 你不用旨意 不用旨意没错想嘻哈哈算了不要介怀了 得闲就去荷里活道坐下 好带去参观 带买清去荷里活道 你未请过我上你家 去荷里活道 去荷里活道 你带他去去这个摩洛街看看带他去 你说你见见都很漂亮嘛 你听人噏啦我在这里不是乱噏的 知道 我们要忍 清哥讲笑是啦 一把口臭嘛。 唔答你唔答你。好啦好啦我揸緊车位请緊记得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100 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D100 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 純天然成分日本機尾和又有優惠了，馬油精華夏日防曬保濕套裝一套三件，馬油精華保濕沐浴露，馬油精華保濕液，防曬三合一UV隔離箱，特惠價598元，D100聽眾訂購還額外送你價值100元的馬油旅遊三寶，想今個夏天玩得靚唔怕曬到正，快啲打電話2692-8128訂購啦，免費送貨㗎。 喂，D100服務熱線。喂，哎呀，我想聽風波裡的茶杯啊。現在正在播放咯。我想聽回昨天的節目噃。那你要記住這個D100節目重溫網址啦。哇，裡面可以重溫回D100任何一個節目，由早到晚24小時，何時聽都可以，真的very good啊。我真的愛死這個服務啊。喂喂，個網址是什麼才行啊？我叫大班和你說啊。 真的，我叫他講多次啊！我再重複一次個網址 a.d100.net 你又是喎，唔該曬啊，林毓華。嚇？我係林毓華？ 要享受D100節目重溫， 記得這個網址 a.d100.net， 現在是免費試行， 遲些就要收費的啦， 希望自己有多多支持啊！ 你有你講， 我們一定聽， 一定給你講。 警察竟然就會說我們都有言論自由表達自由，但就不是你公共事件當中的表達自由，然後現在什麼原作級不知什麼協會正規地寫信去學校，這個聲討林慧思活動，哇有沒有搞錯，那你警察什麼身份？十級自由風，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點半到晚上8點， D100十級自由風，言論自由還聲於民。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儘管我的表達可能比較論盡，但就著大家的提問，我已經盡我能力回應了。有什麼的選民，就有什麼的議員，就有什麼的議會的。 阿局長看開一點，那些人只是發瘋，你走了第二個上去都是要他下台的。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鄭兼涵、林毓華，監製黃德全、周柏。 大家聽的是風波裡的茶杯，大聲台風波裡的茶杯，現在通過互聯網進行這個環球廣播。本來就不講陳茂波字的，留一陣子講，但聽了他講昨天的那些事，昨天立法會那裡，因為早一天，他老闆梁振英，即是死攬著他不放的梁振英，就說他相信 陳茂波會有問必答的，但陳茂波在早一天的立法會會議上就說沒話好說了，要說就說了。我們昨天就說他兜巴蓋梁振英，他蓋得梁振英，梁振英當然蓋回頭了。所以昨天他出席那個會議，又有話說了，雖然死不認錯，但是就說自己論盡。 林毓華，你那天去七十一撻嘢，被那個店員拉住，你就哎呀，真是不好意思，我偷嘢偷一論盡啫，有冇放到你啊？收尾論盡，好似我哋救你嗰啲收尾，我就話係啊，佢好論盡㗎，我搞咗立嘢冇立唔多啦，一隻手好啦，佢貪心，我叫攞兩 兩排朱古力，他拿一塊綠牌，真是論盡，這傢伙行了，明天我不找他來偷了，找另一個來偷了，行不行啊，大哥？唉， 還有那個曾鈺成論盡什麼來做解話呢我真的不明白曾鈺成有什麼選民就會有選到什麼議員我暫時還他第一個就還自己叫趙阿鏡有什麼選民就選到你這樣的人有什麼議員那又有什麼主席然後你就叫蔣麗雲有個八婆進立法會那裡比街市婆壞那些人簡直是潑婦潑婦又不如 他不知道說什麼以前我以為掃把頭已經夠壞了所以這個毒咒對香港來說永遠解不開只有沒有最壞只有更壞想著沒有人壞得過掃把頭竟然有個瘋婆有個八婆壞過掃把頭所以你說真的不好意思大家我罵他八婆真是 絕對是由心出發我明顯一個這樣的人簡直失禮我們香港人你說有個女人在立法會說這些話如果有外國人或者在其他住的人在香港看到這是什麼立法會大哥又是那句好像劉吳超英那樣女人不是男人的附屬 反過來,我們要在性別不可以有歧視的時候 有一個這樣的街市男都糟糕了在議會裏面 還要大公報,還要當他有寶 蔣麗雲,還要叫蔣麗雲 引述蔣麗雲說叫人下台是發瘋的 接著這個葉劉,這個真是孖寶,立法會孖寶 葉劉在另一個場合用公表示用公聽會來攻擊陳茂波並不恰當建議陳茂波召開記者會再向公眾解釋清楚以免影響新界東北發展的討論市民有什麼場合可以質詢你這個陳茂波以權謀私補怎會變成一個批鬥會如果說批鬥你那個 蔣麗雲那些就叫批鬥所以不可能了現在他們的保皇黨或者主流傳媒就攬著689那些傳媒就覺得那個公聽會不是去質問局長市民去一個公聽會很簡單的你現在說東北發展說滅我家園我就要質疑你那個負責人你的誠信這麼簡單林毓華你現在走來D100你說我們這裡不行那裡又不行要拆散我的直播室轉做這個coffee shop 我們質疑你林毓華你懂不懂事那間coffee shop好像你老婆開的 為什麼你走來說要拆了直播室 搞個coffee shop 沒有那個franchise是我外家 外加拿回來的跟我沒有關係沒有關係但是你就走來說你就走來周圍找到我們的同事就叫人支持你有些好的飲品應該向大家提供有個咖啡店在這裡挺好的自己又可以上來坐一下欣賞一下海景大家又不用那麼多直播室做什麼呢以後泊車又不用四圍走去拿票自己給了票自給票自足 這樣也行接著人家踢爆你就說自己論盡一會兒才說他天氣要留意打風可能涼快一點涼爽一點但周末天氣不穩定星期日我們大日子貴人我們真是貴人抽水這個人叫什麼名字張之立是什麼人持續之夫 有個叫持續之父持續之父是2010年成立是一個政治中立的政治中立獨立民間智庫 他的網址是sdahk.com 周鵬可不可以上去看看張智立是什麼料呢因為要建這裡有個底呢他今天在《星島日報》製作一篇來論都有成二千字扣除廣告之後都不是廣告來的喂 他這個來論很過癮,大球場的啟示,你看了就沒事了 香港回歸以來,雖然風波不斷 但總覺得老天爺對香港照顧有加 其他不要說了,看星期一,香港足球聯賽 冠軍隊伍,傑志對英超紅魔鬼 曼聯在大球場作賽，連日大雨都暫停，被大球場的草地唞一口氣。 兩隊球員合力炮製7個精彩入球，你看了就以為是大球場。然而世事難料，一場政治風險極低的球賽竟然爆出大頭髮。由於連場大雨，球場草地變爛地，紅魔鬼老實不殺氣取消了賽前的公開練習，令無數球迷失望。 當傳媒深入追訪球場管理問題時，就披露了早前的場地鋪沙竟然混入碎石。 胶片贝壳这些杂质虽然康文柱漏夜修补，但大球场劣质草地已成为国际新闻。你看了这段东西，你以为是说大球场，原来抽水的，接着一转了下去，气浴，成篇文三分之一才是说大球场，最严厉的那个是少过三分一，主菜原来说粉岭，就说粉岭的高球会 即是說你抽水真厲害，顯客球場，抽水抽得厲害，一個轉身就說看看另外一片草地，香港高爾夫球會的粉嶺球場，香港高爾夫球會成立於1889年，是全世界歷史最悠久的高爾夫球會之一。你的商標條例、商品條例，你說之一什麼都可以，最悠久之一排第幾？不知道，接著就說 有過百年歷史，是亞太區數一數二的高球節師。呸！ 自1959年開始，亞洲頂級的國際高球賽 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每年就在這個球場上進行，全世界頂級球員都為了參加這個賽事而踏足香港，吸引數以萬計本地和外地高球迷的觀賞。接著就說到放棄了百年球場，又一損失。 大哥，原來整篇東西都是收人水，整篇東西都是粉嶺高球會說好說話。這些是什麼人來的？這只是閃稿來的，大哥。我現在說的高球會很簡單，一定要拆。沒得談的了，你現在發展新界東北，有170多公頃。170，如果要拆馬會的商業河俱樂部就50公頃，那就220公頃。就不要聽人在亂說。 有人收人水就說有股樹又有歐米伽，又有這樣那樣。發展一個社區可以圍著樹來發展的，不是一定要斬了那些股樹，可以在一個發展區裏面，可以有一個市費，可以有一個公園，有些股樹，這些歐米伽墓園也是香港歷史的一部分，圍著發展有什麼問題？ 沒問題的，你看看你梁振英走去屋邨，你說有一堆空地，插到東西，有什麼問題？在樹竹插到東西出來就行了，你也不需要這樣做，有120多公頃，很好玩的，如果對一個城市規劃的人來說。所以不知所為，你現在不是沒有地方，現在我都不是說要拿了你的高球會，我跟很多人談過了，搬遠一點而已，搞西洲，還有 地方可以給你拯救，不止三個、十八個洞，不止五個，好像現在多少個，三十、三百、二十四、五十四個，拯救五個給你都可以，五十、五百、中四十，拯救九十個洞給你都可以，接著就連了搞西洲，一邊是公眾使用的，一邊是私人會所，可以規劃得很漂亮都可以，沒問題的，搬吧，生人霸死地。 那幅地是免費拿回來的，你的樓自己是會員，接著你告訴別人你侵佔私產，什麼叫私產？批給你的一年通知可以收地的，私產那裡變成地霸，這是第一個問題，為什麼不可以搬？什麼都可以搬，而且可以更加規劃一個真是 摩登即是現代化的高爾夫球場，沒有人認為全世界用任何標準來看，雖然我不懂得打高爾夫球，粉嶺高爾夫球場不是一個好的場地，從來都不是一個好的場地。但是他說只有國際的比賽，香港在那裡是做得的，我就興建新的給你，又做得，等於現在這個機管局這幾天好像在這個 會展搞了第三跑道環評的討論會，他邀請我，我不去了，因為我覺得我有立場，我不可以代表我的會，即是這個飛機工程師 我會出席一天本人有偏見反對起這件事就派人去但問題是直到今天為止看了所有反對我的意見的人的意見全部不成立因為第一我說你現在有兩條跑道未用盡我為什麼現在做得65班機為什麼不可以好像Heathrow英國的希斯勞機場兩條跑道當四條用 可以立即增加那個升降希斯魯是私人管理的當然是他立即做到升降起碼做到你做不到一百班都做八十幾班然後那些人拿什麼來博我所有我看完一個道理大班你亂說的因為有個空管問題有個所謂屏障所以就做不到那麼多班機為什麼在第三條跑道又沒有這個屏障他生意走了你說什麼啊大哥 你明白這個問題嗎完全沒理由的現在我們需要提高我們的空管的效率以及多一些停機坪他又說聘用了很多人全部給錢明天請個consultant來都可以的有的我們有些人做網台個個說自己第一的中型第一個不知道有什麼好型你再不對就沒有公信力明天請個consultant來很簡單全世界最出名你找麥堅士來都可以的 林伯見過我當林伯你是DBC衛衫你穿了DBC衣服你印好了給我就黏上去我現在就提醒你還未做的還未給你做了嗎立刻就行了有版你最好林伯你是DBC做好 DBC做好了現在黃彩彪找了羅燦羅燦做吧羅燦第一件事找一個consultant進來 你找一個consultant 我是McKinsey的一檔你找我了你現在無意了我是顧問公司派來的你是這個羅燦數碼廣播有沒有得做聲音廣播不是你要告訴我你想得到什麼結果你真是林毓華你說我扮羅燦你就麻煩了我扮一餐歌了喂林先生我們請你回來做顧問很簡單的要出個報告證明第一數碼廣播是有得做的 第二證明我羅燦進來我有個計劃我給你看給個副本你看我計劃就是招兵買馬做24小時財經新聞資訊台24-7全日廣播我就要請多190人我就要向董事會交代向黃楚彪交代你可不可以看完我報告之後你分析一下我這個報告是不是值得支持 你明白嗎至於顧問費那些沒什麼問題那你就跟著去做很簡單英國顧問公司那時候鄭宇華請了回來顧問公司根本未請他的時候他已經說很簡單的開機場其實根據前任的民航處長 Albert Lum 文林之祥林光宇他都說應該做到現在應該去到 差不多68班 所以做80班一點問題都沒有 一落機見到民航處長 就好像昨天你看那個CNN 幾個很高大威猛的人壓住那個所謂間諜得五尺多二寸那個人好像小人國那樣林光宇那些顧問英國來的高大威猛突然間走了一個民航局長出來五尺差一寸的以為是小朋友 原來處長來的接著就督著顧問我告訴你安全很重要你不知道香港的事情我是民航處長我告訴你你告訴我你的報告麻煩你替我看搞定去最多最多都是跟我的時間做去做現在最多過兩年做到65班你又不要在那裡亂說話接著報告就照寫就是這麼簡單你想顧問寫什麼都可以的你可以說你天下第一都可以所以你經常看到這些報告有些報告說喝紅酒沒益的喝酒任何喝酒都沒益的有些就說喝紅酒可以延綿益命的對心臟有益的一會兒說朱古力吃朱古力原來又有益開心朱古力吃了之後又對心臟有益的一會兒說雞蛋又有益的說牛油又有益的你想做什麼顧問報告都可以的 你找學者做就可以了你告訴你想得到什麼結果這叫度身訂造 康文署又找什麼顧問呢 這個大球場怎麼救呢？最重要的顧問出來的報告就說以前的球場沒有爛地，其實不關管理問題的，是先天性不足的設計問題，其實他們已經做得很好，否則這個就變成魚塘了，還要讚他，這就叫顧問了。什麼叫顧問？顧問就是受人錢財，替人消災，顧問就是專業，我們現在不要低貶了這個問題。什麼叫專業呢？ 很簡單的專業人士就等於大律師一樣，你今天想動論論盡盡都偷東西斷正的了，你走來找我，我是鄭大律師，我就一定想堂說你沒有偷過東西，一定是這樣說的。顧問就是說這個專業就是說你要什麼，我就幫你做研究，得到一個結果，證明你是對的，就這麼簡單。為什麼大公司經常請顧問？ 就是因為管理層需要有第三獨立意見，那些要來參考的不是叫人去背書，去背書管理層的決定和將會提出的計劃是值得支持的，就交給董事會。但如果你說的是完全成立的，那香港或全世界很多商業機構就互相在輸送利益，天下烏鴉一樣，貧臂為奸， 糖水滾糖魚，喂，是這樣的時候，我們應該放波波一馬啦，他蠢都不懂找顧問公司嘛。D100講真話，Respect the Truth，D100行公義，We promote justice，Holy民，Show mercy to all，講真話，行公義，Holy民，大聲台，D100，還聲於民。 早晨早晨，時間早上8點31分，這分鐘繼續有阿通同大家聽聽外面最新交通情況。首先跟進一下，早前西貢公路向九龍方向，近這個孟公窩路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了，上次來回行車線亦都已經重開，去到那裡就來繞回了，不該各位多位了。好了，港島區的車龍現時去到哪裡？港島告示打到過去，這分鐘灣仔運動場，這個東區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環就排回海景大廈，這個香港仔隧道過海橋面燈位車多，落灣仔去到管道口實施緊間風了。西區方面，干諾道西天橋落回中環方向，臨時街停車場那邊。 九龍區公主道過海現時油站定外加士居道過海車龍長返啲去到女童軍總會，渡船街天橋向返紅磡排返去油麻地停車場，至於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龍尾康莊道橋底，新界區的思瑞出返九龍方向，世界出到出返九龍排返去這個浸大國際學院。 天气报告，现时温度摄氏28度，相对湿度83%， 空气污染指数一般监测站10至35，属于轻微至中等， 路边监测站35至55，属于中等至偏高。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 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就增多， 最高气温大约31度， 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 风势逐渐增强， 海面亦有涌浪。 展望未来一两日狂风骤雨， 星期五风势颇大。 跟大家跟进一宗不太开心的新闻， 日前一名女子因为在小西湾跳楼自杀， 很不幸压死一名来港探亲的内地大专高材生。 那個父母，學生的父母前晚就在內地回來香港，家人在墮樓的現場拜祭，期間那名女子跳樓自殺的女子的家人亦都走了下來，跪地向這個父母 謝罪啦，即是表示不好意思啦，但是後生仔的家人就表示情緒更加無法控制，還指罵他們，表示不可以原諒他們。這宗案件真的不懂得怎麼說，只可以說句珍惜生命，什麼都假，不要想傻事，女警女人真的無謂，看看家人多傷心，無論做什麼都好，想多一步才要做，最重要是這件事。好了，駕駛車各位請緊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D100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各位自己友，欢迎大家今日来到数码港 B区7楼， 准备好你们的自己友卡未呢？ 准备好。 好，电梯按7字，我们1、2、3，闯关！ 8月4日星期四。 星期日上午11点，一呼百应开幕典礼，由自己有亲自为 D100 数码广播中心进行揭幕仪式。 有什么精彩节目？ 有 D100 全台王牌主持台前幕后陪你参观 D100 大本营，陪你影相，陪你买 D100 各款限量版纪念品。 哇，有什么买先？ 有 D100 T 恤背心上架， 雨遮、 环保水樽、购物袋、毛巾、网络收音机应有尽有，还有 D100 磁石贴。 多钱啊？ 一人一个，不用钱的。 D100 我爱死你。 盛况肯定空前，为照顾全球华人 D100 当日进行环球视像直播， 记住带自己有卡啊。 D100 一呼百应开幕典礼暨开放日，各位自己有，到时见啦。 我不是一个随便因为什么原因而改变自己的判断的人，即人总要有自己的信念的。 我覺得是正常的商業考慮，我想、更大在海外的資產的交易呢以前都有，所以、我不評論、那個、個別的交易。 我很多謝大家提的意見、我同意在處理上面事實上可以做得好一點，在這方面呢我會檢討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8:38，大家听紧嘅大声台《风波里的茶杯》，现在进行呢个环球视像广播。有位加拿大嘅老友记，可能系加拿大噶啦，就话。在电台听到、有个节目主持人都是我们老友记来的，不过很多年没来往，没见过了，张无忌、就说呢香港现在有一只新的收音机发明了，可以上网听到全世界电台这样说。这个就叫 Internet Radio 咯。 不是新发明来的、 不是，我不知道，可能我们大亨利可能又发明了一样东西，我们不知道。不过已经有一样东西用 Internet Radio 可以做到这样东西的。 是的，就 是告诉大家听、我们都有得买、随街都有得买、他入街还有很多款给你选。所以呢，如果大家拥有一部 Internet Radio 呢，即而且确无远弗届，全世界的电台如果只要有它通过网上广播的、你都可以收听到的、这个是事实、我们呢在接下来的星期日这个、我们的 开放日， 开放日也都是这个启幕不好意思啊，就是这个数码广播中心揭幕仪式。 数码广播中心， 这个是数码的、我这个是叫数码广播中心的。 好， 你不要见到数码就想起 DB 先的、那些不好东西不要想，不过你虽然你日经过门口、你都望它好，现在请100多人、即制造就业机会、我们最欢迎的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开放日10点到3点、欢迎所有自己有携卡同埋家眷、都可以嚟振兴嘅。咁啊，讲翻呢个咩啦？嗱，我哋本来最关心系言论自由噶啦。咁啊，施永青， AM730嘅创办人， 被袭事件，我哋当然咧就感觉到气愤嘅， 亦 都谴责呢啲凶徒，啱啊？ 即 任何暴力事件都谴责嘅，但系有时啲嘢咧，子非鱼就焉知鱼之乐。当事人自己走出来说什么呢？你知不知道他说什么？他说他今次被袭呢跟言论自由没关的，即换一句话来说，叫你林毓华和我们好的网友呢不要替他担心，也都不要上纲上线，因为当事人最清楚的，他是做地产的，他间公司 都牵涉过一些交易的丑闻，惹上官非，有人坐监添，你又不知道他是不是骗了人，我不知道，我说的，你又不知道是不是骗过人，或者做了一些对人不住的事，但都不应该用暴力对待，都是施永青应该走出来呢大声疾呼，不论这个跟言论自由是否有关系呢，就应该呢、第一就谴责这个暴力事件，第二你施永青为什么这么清楚 可以知道跟言論自由沒有關係呢? 你是不是害怕呢? 你是不是有難言之隱呢? 為什麼你這麼清楚呢? 是不是已經有人告訴你為什麼要動你呢? 所以我覺得蕭永青定在調查的時候這紀律部隊提他的話 喂,不要這麼多東西 又或者是不是串在一起找我們做個局出來呢? 怎麼樣? 這是電影橋段你說什麼你又在發夢就是在查案的時候就是聖東擊西是啦故意放流料出來是被人襲擊的拉拉兇徒你說是跟言論自由有沒有關係那些兇徒用暴力對待用暴力已經是犯法的不需要的 這些又不是標心就不要說究竟警方是不是掌握了資料是不是已經放了出來之類那些不能說可能是可能他現在被人標心可能有可能現在跟人說訴要付多少錢但他又沒有被人標到可能他有什麼痛腳被人抓住現在在說訴也有可能誰知道總之他自己走出來 就是跟言論自由沒有關叫你那些人不用大勇擔心就說完了沒話好說了所以沒話好說但有些人他也有說過自己口不擇言高調得滯那他說什麼高調就跟傳媒有關跟言論自由有關所以這個知不知道說什麼一方面你又說跟言論自由沒有關 一方面你又說因為自己高調亂說話那你這個不是跟言論自由有關言論自由不一定說你可以說跟AM730無關但都是言論自由用任何人你說了什麼你就不可以用暴力去對待的這件事我們就極力譴責不施永青這個人你都不要理他了他現在叫你的人少管閒事就這麼簡單了講完林毓華 說一下那些串人你叫林毓華叫他串的你從來沒有這個人這麼串 誰? 陳啟宗昨天他那間大寶號行龍就開記者招待會宣佈業績你知道他是惹火人物尤其是剛剛才罵完財政司司長大罪人財政司司長就頂回頭即是說你說什麼呢應使則使 我夠識了,使不使你教我,我一直以來,我都奉行應使則使的理財的觀念。審慎理財。這些人問到他,你看看這傢伙怎麼串法,我有沒有聲帶的,周鵬找出來給人聽聽。有的,昨天電視有拍攝到的。記者就問了, 說財爺反駁你的罪人論你有什麼回應你知不知道這個矮仔診過什麼你錯地方了今天是行龍業績會以後有機會再談過有記者問你拿著三百多億現金但又不買地在買地的策略方面你自己是不是做到應使則使呢這個矮仔診就說了 不負債都超過三百億上半年已經用了六十億買地下半年還要花多十多億接著記者問特首梁振英民望創新低陳茂波會不會是梁振英的父子產又多了那個人來錯地方剛才說如果那個人又有地頭來錯地方如果你身邊兩個董事做錯事 有兩個董事在這裏一個就叫做陳南陸另外一個就不要理他是誰了影響公司形象你會不會請他走人這個假設性問題我不回答你接著記者問陳茂波團地覺得他是不是一個大罪人影響施政需要下台呢接著他今次他就立即陳這個梁振英他就不會說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勤 覺得香港飛機場以北、新界東北更加有潛力、更加適合發展呢？ 這個矮仔陳就說一個就在西南一個就在東北你想像力都挺豐富有需要就發展咯接著就說范太就說你批評財政司司長的罪人論有些過分以後批評政府會不會有些忌諱呢這樣說矮仔陳就說又沒有人跟我解釋一下這個跟業績 有沒有人叫記者你們有沒有人跟我解釋這個問題跟業績有什麼關係呢都是說別人來錯地方這個不是壞人這個什麼都說了在這裡串記者我又不明白記者走來做什麼有什麼好做你這個矮仔陳你幫他走來搞這個什麼業績報告會你要問話他就串你然後說你白癡的你走去那裡做什麼我又不明白這個 一個願打一個願捱我和你都沒有關係了不過記者的職責是去提問的不過提一問之後如果沒有料可以不捨得的大公報今天看了一篇重點的評論叫做中環談擺明大公報的擺了好像我們D100擺個招牌上去的叫大公報的中環談 美軍懲罰曼寧嚇不走良心揭密者我聽完之後我當時整個人掉到地為什麼我們可以改了做中央政府即是共產黨重懲你加什麼名字下去就行那些奶粉六四死難者那些什麼良心母親李旺陽啊 你說劉曉波嚇不走良心揭密者 喂,大哥,你可以一個人口顏無恥到 這叫崩口人忌崩口碗 你說美國佬現在拘捕了這個真是五尺多兩寸 拘捕了嚴懲,判到終身監禁 甚至差點打靶 就嚇不走良心揭密者 喂 大哥你照一下鏡子看看我們偉大祖國在做什麼啊對不對言論自由即是說愛國陣營的部人都有他扮演的這些不是這些是白癡這些是懂得說人不懂得說自己這些簡直是沙堆裡的鴕鳥這些是掩著良心寫東西的其實我覺得這個是良心犯將會被人拘捕的司君玉 他其實就在說指桑罵橫莊舞劍不在沛公其實他就在說共產黨你動那些人你動那些出來說話挺身而出的人是不會喝酒那些良心揭密者的就是告訴中央你要知道這些共產黨員寫東西尤其是在 官方媒介上要很懂轉彎抹角等於那套什麼子彈飛你看完之後如果你不去看它背後代表什麼意思你就不明白的每一個對白每一個場景都是有個寓意在它這篇文只是看一件事就可以了美國重情萬寧嚇不對良心揭密者你就可以將這件事套到中國那裡你明白嗎 经过几百年的历史最后那段文化侵略未建立起人权至上的核心价值形成了美国人的信仰而在这个口号的背后却是政府明修暗度陈仓的罪恶勾当是足以摧毁一切信仰的谎言和恐吓正是理想与现实的尖锐性吹生出一批揭密者这个畸形现况是不改变美国良心揭密者就不会消失的 我正在改了它批准美定究竟是我改了它你听着经过几百年的历史不是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侵略中华人民共和国即是共产党建立起一个第二大经济体系富有社会特色的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形成了中国人即是我们伟大祖国的中国人 那個信念而在這個口號的背後就是政府明修暗度陳倉的罪惡勾當 是足以摧毀一切信仰的謊言恐嚇，只是理想見現實的尖銳性，催生出一批揭密者。這個畸形的現況不改變，中國我們偉大祖國國內良心揭密者就不會消失的。對，這篇文就講到了，一而再再而三有記者具名去投訴官員貪污。 所以這篇文你要這樣看，他不是寫美國佬的，他是寫給共產黨、寫中央、寫大陸，好東西，這篇文真的值得拿上網，麻煩你通改，又麻煩你，周鵬又來一個二次創作，你們醒的，周鵬就最厲害的，找彭周進來，彭周 這個大公報中環談，改了他的奶粉、沙士、愛滋病、六四、天安門母親、艾薇薇、李旺陽、諾貝爾和平得獎者空鄧、劉曉波，全部幫他改了，你讀完吧，麻煩你通讀了，麻煩你 不過是不該，但是大佬，喂，即是你看完之後你不知道好嬲還是好笑，即是我就苦中沉落，就當他是你真的，你當他如果你當他真的，你就讓他吹到啤啡，你當他假的又覺得好過癮，要兜過圈又覺得好慘，有事不好，像我們這樣，曲筆，即是我們講真話，我們不需要轉個彎的，但為什麼要講這些轉個彎呢，就很可憐的，你明白嗎，即是告訴你沒有了言論自由，所以這個思永青，你被人用暴力襲擊，你被人暴力襲擊，接著又說自己衰多口，接著你說跟言論自由沒有關係，我都不知道你說什麼，他當然被人捉住痛腳啦，這個如果不是就怎會這樣說話呢，新任美國駐香港和澳門的總領事夏千福昨天，你看看李生夏千福第一次訪港已經是30年前的事，即是30年前來的香港，初來報到他會在未來幾個星期跟各界見面，包括特區政府官員 他在台湾学习中文，他来香港之前出任六方会谈的特使。 夏千福发表抵港感言的时候就说，很尊重法治和基本自由，巩固了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都会的地位。这个对本港的繁荣稳定至关重要，亦都是有6万多个美国人在香港生活和工作，以及视香港为家的原因。好荣幸能够见证香港民主发展一个新的阶段，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走向真正的普选。一讲这件事呢， 就大件事了，文匯大公就動他了，接著是聽其言觀其行，接著就是指手劃腳了。看蘋果就有不同說法的，當然蘋果就這樣說的，他就說美國外交界重量級人物，北韓六問題六方會談團長，克克，即是克千福， 前日正式来香港出任美国驻港和澳门总领事，昨天发表声明说很荣幸能够亲历香港民主发展的新阶段，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走向真普选。学者认为声明反映香港普选是美国政府未来关心的核心议题。民主派就说声明反映美国政府清楚政改关键在于普选究竟是真抑或假。 你看到民主派這些人妄自菲薄，抵鬧的，一個美國總領事來到香港說兩句話，就好像有個大佬出聲照著你，怕死抽不到水。如果我們要爭取民主，我們是自己去爭取的，不需要依賴外力的。一個夏千福，美國人，一個總領事，他來到香港， 其實他最大的任務，他第一首要任務是維護美國人的利益。 你走去，你啲民主派啲學者啲咩人嚟噶？ 哇，人家說兩句話，正啊，善仲佳就說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早前已經向他透露，夏千福來到之後將會與特區政府官員會面，亦都會約見泛民和建制派政界中人，就香港發展交流。他又說五月善仲佳去美國的時候曾經與夏千福討論過政改問題，當時夏千福曾經詢問過善仲佳關於本港最新政改 諮詢時間表，但就未作具體評論。善仲佳又說美國明確支持香港民主的發展，夏千福的聲明充分反映華府明白政改關鍵在於普選的真與假，相信熟悉中國事務夏千福李新有助美國掌握香港政改最新的發展。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就說美國一向支持香港盡早落實真普選，以真正落實一國兩制，夏千福來到香港之後 立刻表明政改立場做法是正確的。這個彈頭港師蔡子強就認為夏千福特別提及真普選反映香港未來政制發展是美國政府關心的核心議題，同時反映老夏相當了解香港普選真假爭議在於是否有篩選。大哥個個都聰明，要不就拉關係，要不就放東西進這個人的口裡， 喂，叻唔切？喂，咁都系文汇报呢边嘅系24尾专栏，系比较坦荡荡、好清楚讲自己立场。佢话咧， 叫佢冇咁多口咯。 系啊，佢就话咧，奉劝啊，呢位杨生帝嘅接任人咧，严格遵守维也纳领事关系嘅公约，严格遵守香港法律。 勿對香港內部的事務說三道四，勿再做損害香港穩定和中美關係大局的事，彼此尊重對方的核心價值和利益，共同發展中美港美關係。 你文匯大公就有他立場，因為美國佬一直以來都是世界警察，去到哪裡都指手畫腳的。 他有他的立場，因為是喉舌報。你民主派所謂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好，你民主派的大佬好，你是這個什麼學者好，你不可以因為美國佬說一句話，這個總領事說一句話，就好像攬著水泡那樣，這些就叫黑人憎，我都看不過眼的。所以我們有個聽眾 放在Facebook 說民主黨被左仔叫漢奸是有些道理的。 所以我就不明白，香港人是不是美國佬放個屁都是香的？這些是不是洋奴來的？我們爭取民主是我們的事，所以你說靠這幫人爭取民主，這幫人就靠外國人撐腰去爭取民主，浪費時間，對不對？是不是又不懂得自己去爭取？不是，因為都是農盡，沒得人民主黨那麼厲害，就叫何俊仁辭職，搞個公投。對，我們現在要聽新聞了。 9:03，這分鐘繼續有阿通和大家聽聽外面最新交通情況。看回港島區，港島告示打道蓋現時龍尾灣仔運動場，另外東區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環車龍過了海景大廈，另外香港仔隧道過海依然都不算多車，橋面燈位幾輛車排隊，過燈。另外落灣仔依然去到管道口，這分鐘實施間風。西區方面，江樂道西天橋落回中環方向海港政府大樓。 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就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返红磡方向，车龙就排返去骏发花园，住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思瑞出返九龙方向，世界花园，另外斗山隧道出返九龙方向排返去一个浸大国际学院。之前讲开美国的事，美国有一宗新闻都几离奇，就是一名亚裔的男生，即是一个亚洲裔的男子，被困这个囚室 四日，结果怎样？没有人理他，最后怎样？大班，结果法了达，结果法了达，本来他要求拿几亿的，本来他就要求索偿1.5亿，结果法了达。 你覺得值不值呢? 這些是屬於屋主的，其實緝毒局的人都帶回去調查，亦都證實他是無辜的，告訴他稍後會放你的，搞在手尾就放了一間房裡困住他，結果怎樣，真的慘了，這班人忘記了他，四天都沒有人理他，結果自己沒有食物，沒水喝，最後要喝自己的奶粉，還有他還扣住手扣，扣住手扣，你說得不夠精彩，他沒有水喝沒剩，他試過站在椅子上， 那裂火器，那裂水噴下來可以喝，誰知搞不定，接著終於是屙尿在椅子上，椅子兜著尿，接著就下回去絕尿，因為兩個手臂手扣鎖著，沒人知道他怎樣，接著終於鞋帶夠了一味，他脫了鞋帶就吐了出去，在門罅吐了出去，然後大喊， 就打電話在學校投訴，林老師，他投訴林老師，但是接著這個沙展就被人去CAP局投訴，即是警察投訴科投訴，他就覺得這件事很不對，認為警察是無罪的，警察是除暴安良的，他維護警察的權益，所以叫他夥計挺身而出，還告訴別人自己的職級是總督察，還指名道姓，還叫人廣傳， 即是未經過你這班人，巨名的，我對這件事很有意見，我認為警察不守本分，為什麼呢？你是執法的，如果有市民犯了法，你就拘捕他，繩之於法，如果他沒有犯法的，你不拘捕不了他的，你就不可以用另外一個途徑去對付他，你要守，你要尊重那個 當事人，現在是個私隱問題，我被你警察查，查完之後原來你拿了我的資料，然後去我服務機構投訴， 搞我， 譬如阿通你，我是警察，怎麼了， 什麼事， 身份證， 有， 去哪裡， 佐敦。 你住了左樽 我不知道哪裡街嘛，什麼事啊？隨便住什麼街？隨便什麼街？隨便什麼街？隨便什麼街？不知道多少號，1348號，8樓。我銀包出來看看。銀包，有啊，有啊，站在哪裡？站在我身上。懷疑你藏毒。 哦，OK，沒有啊，沒有藏毒啊，不給搜身啊，走啊你。我問跟住，沒有啦，查完身份證啦，做完所有啦。跟住他就起不順。過來串。看到你的銀包裡面有張證是D100的。打電話來，找林伯投訴。對不對？絕對不對。不是，這麼簡單。如果警察跟周一我那個投訴，警務人員在辦案的過程， 你拿到那些資料才可以作你查案，不是給你在工作以外。沒錯，警隊沒有授權給這位警官可以做這些價值判斷的事。他很容易的，警察人和古惑仔沒有分別，因為為什麼呢？他們見到古惑仔多。他就說，林伯，你做電台大了嗎？那些資料我都沒有的，我上網看而已。 又是事實，但你都不可以這樣投訴，說完了不用說，這是大是大非，真的沒話說，是非黑白，對不對？中國絕對對，撐到老師，回頭那個警察，因為我看不過眼見到你這傢伙這麼囂，我放了工之後就撲你，就是D100，然後拉到過來一邊打兩錘，套著頭，絕對不對，同一道理，沒分別的。 如果你可以，如果我們香港市民可以接受警察放了工，你就等於可以接受他放了工，拉人去橫行打人，獲金警都可以。這個就說沙展49402，昨天打電話在學校投訴林老師，他不是寫林老師，他寫屍體的屍。現在就被人去Capture到投訴，你的社民連已經空群而出撐這個人了，開始反擊戰，大家小心。 我本人認為就不用怕的，你越是怕越是藏頭露尾，刁民和政棍就會大力地侮辱我們，這個時候我們更加團結，警務人員都是市民的一份子，關心社會問題有什麼錯？沒錯，發聲投訴有什麼錯？去投訴完又被人反投訴，是因為你的身份是警察，警察是低三下四的公民嗎？兄弟姊妹們，怎樣勇氣站出來告訴全世界，全香港市民和政黨， 我們是香港警察，我們秉公執法，我們不畏權，不退縮，無私的精神。為何不起一首歌《大丈夫》的歌呢？周柏，要聰明一點，做監製起那首歌，我在那裡講《大丈夫》的歌。再說過，兄弟姊妹們，怎樣勇氣站出來告訴全世界，全香港市民和政黨，我們是香港警察，我們秉公執法，我們不畏懼，不退縮， 無私的精神，維護香港的治安，拍手啊！真的太過分了，你不知道拍手的，不行，但這個並不代表我們沒有公民權利和發言權。我不相信正常打電話投訴不公平事件會令個別人員受紀律處分，因為我深信香港是一個自由公平和法治的社會。如果再不行動的話，可能有一天你去投訴一個產品質素或服務的時候，別人第一句就問你是不是公務員，你是不是警察，沒問題， 你投訴我們，我會投訴這個部門，看看誰犯。你想不想這樣的情況發生呢？ 我第一個站出來撐，我撐的不單止是那個沙展， 我撐的是整個公務員團隊和警隊的發言權和公民權。 只要行為端正，我不怕任何政黨和團體的所謂反擊。 我知道人在做，天在向。 我是警隊的一名總督察， 歡迎廣傳，因為我沒有做錯，所以我不怕。 我不說名字，因為我不知道這篇真還是假，但這篇是含了歪理，你即是在搞鬼。如果你這樣說就比喻不倫，你作為一個警察去投訴的產品，或者你是我們聽眾，你投訴我們的重溫不行，你投訴林毓華亂說話，你投訴甚至乎鄭經翰在電台那裡批評警察都可以，是一個聽眾的身份。但當你如果處理那件案的時候， 而當事人你對他有什麼不滿，你去投訴就是不對。這個分別很簡單，如果做警察連這些是非黑白 都分不清， 對不起，你不要做警隊，你侮辱了警察。 完全沒有了中立性真的不行阿通也挺誠怪不得他們的發言人都不敢出來批評那兩個工會躲起來背後通常有些事情都是這樣好了我先出發保持警覺安全駕駛D100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 講真話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免疫力差了很容易受情绪影响你的身体呢气功的放松入静怎样有助强健身心抵抗病痛心境平和对健康又有多重要元气治疗学会的梁宝恒师傅为你讲解气功养生保健之道还有松静运元气功助你迈向健康想认识多些气功知识请致电元气治疗学会 游清源亲都爱都的正都日日都陈淑庄口沙发阿通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游清源陈淑庄阿通怪兽直播室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儘管我的表達可能比較論盡但就著大家的提問我已經盡我能力回應了有什麼選民就有什麼議員就有什麼議會局長看開一點那些人只是發瘋你走了另一個上去都是要他下台的 风波旅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早晨早晨有时很难求证但这个是文汇报这个正情与评论版在一个很显要的位置四分一版刊登了一个来论这个署名叫黎子珍 不停都是有各类打手来的标题是这样的 林慧思潑婦罵警枉為人師林慧思就是那個屍體的屍不是人家是思想的屍智慧的位他們不懂事字反對派就是袒護野中路他後面的段子說可能又是大班你的罪過又放這個教協上台類似林慧思背景思想的中小學生並非個別現象加上 有教協作為後盾借讓一批有政治傾向的教師對學生影響可想而知現時林慧思的過火言行引起了公憤現在引起了家長的警惕擔心這些教師會向入世未深的學生鼓吹偏頗的思想和激烈的違法抗爭禍害 學子一生你多厲害是不是香港的教師很多都像林老師那樣我又不覺得是這樣林老師得獎的就是他一時衝動被警察警察也有一部份責任在處理這個問題上他可以的態度如果有些耐心不要每次說要拘捕人 可能林老師就不會一時說了一些過火的說話這也是事實但問題是林老師他真是見義勇為見到你警察執法不得嚴明不得公道所以就挺身而出現在有人詛咒他有人動他當然有人支持他 主角林慧思老師終於崩潰了再次就事件道歉並且希望這件事過去了他說做錯了事我是很抱歉希望大眾可以原諒我 我們今早同事周鵬都打電話找他，但他真的不在狀態，他亦希望即時靈日。幸好任教的補血會培靈學校的校監蘇兆好，他現階段最關心的林老師的精神和身體所承受的壓力。事件當時林慧思近日來受到極大壓力，本來仍然撐得住，但前晚深夜終於崩潰，不願意出鏡，他不願意再出鏡了，他都接受了《明報》的訪問。他說前晚有朋友通知他，他任教學校附近出現巨型的橫額要去辭職，更有寫上名字的死人花圈放在粉嶺聯和墟。 他說他知道了之後終於崩潰了，整晚都睡不著，吃不下，面對很大的精神壓力。記者描述林老師在電話裏好像泄了氣的皮球，掛橫額和放花圈是對我很大傷害，還有傷害了家長小朋友。究竟我做的事是不是他都不可以原諒呢？要這樣對我呢？他就憶述當日他自己路過旺角， 看到青年關愛協會阻礙法輪功示威，警方到場就不理我，當時只是出於義憤說錯了一些說法導致一些批評，但大家可以客觀冷靜地討論，用不同的角度看這件事了解真相。他亦再次為他失言而道歉，他做錯了事我是很抱歉，希望大眾可以原諒我。說到他身邊的丈夫和老師給了他支持， 林老師就喊起來了，他說很多人寫慰問卡信件學校鼓勵我，其他老師包括馮校長、馮敏儀都沒有怪責我，大家都安慰他，陪他一起哭，幫他打氣，令他很感動，就連當日目擊事件的人都寫信寫電郵去學校安慰我、扶持我，我衷心多謝他們，沒有了他們我根本就撐不下去了。 林老師說這張報紙，他的排版又問題，有一個是圖片說明你的，你分開那段有沒有效果，有不會搞錯。校監蘇兆好接受《明報》電話訪問的時候透露，上個星期五和星期六校方分別收到接近50個電話就事件反映意見，今個星期更加每日平均收到10多個電郵，更加多不勝數，除了有校工需要專門接電話，教師也要上學校協助。 但他仍然撐林老師，他在教學上一向都沒問題，以前大家相處一向都很好，言語上和教學上亦沒問題，他亦答應了以後不會這樣做，現在學校最關心的是他精神和身體上的壓力。校監又說這是個別事件，校方亦都很重視德育培訓和生命教育，而林老師已經聲明道歉， 以及承諾不會再犯，希望社會體諒學校繼續對學校有信心。除了撐老師之外，校方會不會進一步跟進這件事呢？修女就說要等校董會開會之後再決定，強調一切會跟足教育局的指引。他又說近日教育局警民關係組分別已經接觸校方了解事件，他又引述警方擔心學校有情況發生， 學校就會密切跟警方溝通，如果學校受到騷擾就會報警，警民關係科接觸他們就不是對的，這個就要讚的，即是說他走到學校了解一下，有人會來搞老師，有情況發生，如果你有情況發生你要通知我們，那包不包括那個所謂自稱總警司的人在網上發表的言論，跟學校沒關係，他現在跟學校而已。 所以你看到林老師接受壓力是很大的，我覺得教協在這件事上，如果可以做到校董、修女說的話很得體、恰如其分，跟你這個教協、跟你這個昨天我們打電話給葉建源所發表的聲明，蘇不到養處，真是高下立見。 而且他看到他的態度置身於事外作為一個工會你又跟警方的工會比較起來這些工會是廢的不要管警方的工會是對不對但他站出來撐自己的會員教協作發表聲明說林慧思當日與警方爭執中的言辭過激過火實屬不當但亦試圖為對方開脫 他本着他政治的信念和表达的意见是可以理解的呼吁各界以平常心看待这件事这就是教协的简短的一个我问你他的声明和修女的声明你觉得哪个是恰当一点修女那个是接受访问可能在记者的引导之下就说了很多正面的说话 你這個大公文匯就繼續窮追猛打警方這個工會和警員個別我都是這樣說繼續都是追殺林老師所以這件事正如林老師這樣說是不是我罪不至死我已經道歉了要不要這樣 林老師的爹地林森成今天會聯同社民連對警察的總部抗議兩個警察團體發表聲明抹黑他的千金我覺得這兩個工會所發表的聲明是過火不守本分不守本分不守本分他不可以做這件事你在執法的時候你是做一件事如果根據法依法辦事你要是拘捕他 要是你沒事拘捕不到就麻煩你的事了道德審判就留給社會你不可以作為一個當事人的警員你就去投訴那些接觸到的市民這件事是不可以接受的這件事我隨時跟任何人都可以辯論沒得談的了匯豐銀行厲害他們有個 執行董事美國厲害我覺得很擔心匯豐控股的獨立非執行董事高明 6月獲得美國總統奧巴馬任命接任聯邦調查局FBI的下任局長 匯控五號仔大笨象就說任命經過美國參議院確認之後高明就快出任FBI局長 已經辭去董事職位 就會在下個月 即8月4日 即是我們開幕的生效匯控的主席范志廉在聲明中就說本人代表董事局熱烈祝賀高銘獲委任為聯邦調查局局長我們感謝在匯控擔任非執行董事和金融系統風險防護委員會成員期間的貢獻高銘今年就獲 委任為匯豐非執行董事就專在金融系統風險防護委員會作為委員其實他曾經做過副司法部長 今年6月被奧巴馬任命為下一任的FBI局長 亦得到參議院的批准接替卸任的米蘭 其實這個董事不是做了很久3月找了他做董事8月就走人半年都不夠巴閉就說匯豐你有什麼擔心呢在一個這麼大的金融機構裏面做非執到我不知道接觸了什麼文件我沒有東西的我可以幫你解釋林毓華喂你 作為一個銀行非執行董事就監察銀行你也找一個在司法部做的進去你一定就知道這個人不會幫你造假只有打假而已沒有東西害怕匯豐倒轉來告訴你我都沒害怕過就不是那些古靈精怪好像香港很多上市公司那樣那些獨立董事 只懂得干收銀有些會都不用開有什麼事打電話開會都免得出現我賺你那一萬多千一個月蒲金 委任一個這樣的曾任副司法部長的人做非執行董 又會不會跟他給美國政府的金融查他什麼查他什麼有關係？沒有關係，如果他要找他做，即是表明 他要找一些真有公信力的人去做董事。那又問你了，請問你有沒有持有匯豐控股的股票？ 買得遲就沒有。D100，講真話，行公義，好廉民。 D100，大声台，还声于民，还声于民。D100交通消息。 早晨，时间早上9点30分 这分钟继续有阿通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 首先有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醒大家， 太子道东向观塘方向近宝光商业中心对开， 中线有一宗交通意外，龙尾九龙城回旋处， 塞车各位， 忍让多一阵，麻烦。 好了，看回港岛区这边的车龙。 港岛告示打道过海就湾仔运动场， 没什么动过的， 东区走廊落洪水加上落湾中环， 短一点，但都排回海景大厦。 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和落湾仔现时两边都算是畅顺的，西区干诺道西天桥落回中环方向就排回信德中心，亦都短回很多。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就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红磡排回果栏，至于加士居道向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 新界区两条隧道，思瑞和大山隧道出回九龙只是收费广场，车多少少。 现时温度多少度？ 就摄氏29度， 热了1度， 相对湿度81%。 空气污染指数一般监测站 10-35， 属于轻微至中等， 路边监测站35-55， 属于中等至偏高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的，稍后这个骤雨会增多，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风势逐渐增强，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有狂风骤雨，星期五雨势就颇大添的。各位留意。 刚才说回警方的事，顺便提一提，警方昨天公布上半年的罪案数字， 整体录得36,068宗， 比同期下跌了4%。 不过那些勒索案急升，特别是那些裸聊陷阱， 多达131宗。 在这里真的要提一提各位家长或者小朋友，留意一下，注意小朋友玩的事。 什么叫裸聊啊？就是用那些手机程式或者利用电脑那些通讯网络，跟对方不认识的人聊天，聊天一下就宽衣解带，对方这些男士就会引诱你们的小女孩，除了一件衣服给你叔叔看看，那些非法要求。好了，接着他就骗他，或者不知道真的会有没有，就说拍了你的照片，你一定要 捐钱或者入钱我户口，熟返相，当然啦，钱入籍都会没的，入籍他都要求你入的，甚至可能要挟你约你出来发生这个非法性行为的。各位家长真的留意住，小朋友玩的什么最重要留意，特别是暑假，你经常在家玩电脑。另外还有一样数字挺有趣，就是凶杀案去年录得53宗， 比对上一年增幅了15宗那么多，为什么呢？ 增幅这么大，升了250多%， 因为他计算南丫岛海难事件， 因为导致39人死亡， 属于因为那个船长被控凶杀的谋杀的，所以他增加下去，所以数字突然飙升的。 现在这个社会就越来越不安宁了， 连警方都敢玩一下东西，大家真的 自求多福了，大家问一下你《公众娱乐场所条例》，你熟悉的，你做了警员，这些法例的事情，请说，尽量回答。适不适用在街头呢？《公众娱乐场所条例》，他又说他什么街头卖艺、唱歌那些。多个同性恋和人权组织前年5月15日下午合办国际不再恐同日， 活动包括在铜锣湾行洛克道行人专用区表演舞蹈，但表演途中在场警方说这个项目没有申请，即是说你有申请游行但没有申请表演，没有申请到公众娱乐牌照，阻止他们，并且表示会拘捕那些参与表演的同志。 表演因而要结束。 酒吧有很多正式的唱K的地方，卡拉OK場所那些很久了，一年都不唱到一兩次，去泰國。泰國有酒吧會跟客人伴奏伴唱，即是有什麼事發生？發生了今天的法新社，在曼谷有一個外國遊客， 因為樂隊說我休息了，繼續要唱，因為這樣發生糾纏。客人就說你不伴唱，我拿回這些錢，給了別人，終於被人捅了兩下，慘了，拜拜了。裡面發生口角，既然動武，被人捅了兩刀，入鄉隨俗，景敏感，過江龍怎麼都不及地頭蟲。 夜場所低調一點，去到人生路不熟的地方忍一時之氣，拜拜，再見，再見，打完真的不要和尚，好了，駕駛車各位請緊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D100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D100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 D100行公義，We promote justice. 好憐憫， Show mercy to all. 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大聲台 D100 還聲於民。 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我不是一個隨便因為什麼原因而改變自己的判斷的人。 人總要有自己的信念的。 我覺得是正常的商業考慮，我想更大在海外的資產的交易以前都有，所以我不評論個別的交易。我很多謝大家提的意見，我同意在處理上事實上可以做得好一點，在這方面我會檢討的。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鄭兼涵、林毓華。監製點題，你要向公眾道歉，這件事我是因為什麼原因有疏忽，或者任何其他原因，我的確是沒有處理好，現在我處理了。 就向大家致歉，你將所有的事實攤出來，一定是幫你自己的，是不是？即是我沒有要隱瞞的，那些是去到真的私隱問題，你就擺出來讓人判斷一下，一個政府最重要就是那個人民對他的信任。昨天曾鈺成就出席港台的節目就講到，市民不再信政府。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在團地風波當中，一直只是擠牙高息的回應。 曾鈺成就大為不滿，強調陳茂波如果是沒有隱瞞的，你應是攤開一次過交代，他亦都警告政府如果不妥善處理，只會跌入塔斯陀陷阱，市民是不會再相信政府任何的說話。曾鈺成在節目之後，但是就拒絕批評梁班子是不是已經跌入這個陷阱，還說塔斯陀陷阱只是一個學術討論。 觉得这个理论挺有趣，又说不方便评论陈茂波做得对还是做得错。而讲到这个塔斯陀陷阱，他就警告陈茂波要坦白从宽。其实塔斯陀是古罗马一位伟大的历史学者，主要著作有历史和篇面史。塔斯陀曾经是罗马帝国的执政官、穷辩家，由于他在谈论执政感受的时候曾经讲过， 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得罪人民。有关见解之后就被世人引申为塔斯陀陷阱，意思就是说官员最重要的是要得到人民信任，否则即使是讲什么说话都会被当成是假话，或者会被人质疑，并且会拿出证据去证明，官员会变得很被动，即是无信不立。 情况一如诚信已经破产的陈茂波，再怎样解释亦都难以服众。而讲开曾钰成， 曾经就有传是Plan B的热门人选。 去年特首选举期间，曾钰成就一度是以黑马的姿态宣布是会积极考虑参选，而顶替被踢爆僭建的唐英年亦都有传他已经获得本地商界的支持。 但是事隔几日之后，他就宣布不去马，亦都有人爆料说有人正在收集他的黑材料，包括他曾经举债、出任校长期间学校账目不清，甚至是身患绝症。当时有个讲法就说打电话给曾钰成的是梁振英，虽然曾钰成就公开表明不相信是梁振英部署收集他的黑材料，但是又直认梁振英打过电话给他。 又同时说梁振英当时就说坚称没有收集他的黑材料，看来好似有少少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而说回昨日港台的专访，香港各大媒体都是聚焦曾钰成怎样批评政府，市民不再信政府或者是陈茂波事件。但在节目尾，他就提到现在的立法会质素了。老实说，有什么选民就有什么议员，就有什么议会的。 如果你说要节制一下，你的议员不要简单，你选民手上的选票就是节制，你不要选他。曾钰成主席又是不是在说这一位呢？局长看开一点，那些人只是发癫。你走了，第二个上去，都是要他下台。主席，我是有份去要求陈茂波局长要下台问责的，我想请蒋丽云议员 这个冒犯的言论是要收回，请主席裁决。在录影带啊，主席，那些人只是发癫。范议员你说的我听不到，不过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开会。 老实说，有什么选民就有什么议员，就有什么议会的。 如果你说要节制一下，这些议员不简单，你选民手上的选票就是节制，你不要选他。 我同意的，咁你睇下蒋丽云啲人都可以做立法会议员嘅，曾钰成做立法会主席咧，就指指点点，咁唔系啊，直选噶蒋丽云，九龙西噶， 我唔系九龙西啊嘛， 唔系咁即系都系直选啦，曾钰成系港岛区嘅，你啲选民选到出嚟嘅，仲有叶刘淑仪啊。 仲有咩中樹根啊？啱㗎，呢個曾鈺成。咁啲選民咪應該認清楚啦。咁啊，問題就係不過啊，呢個曾鈺成唔照下鏡㗎，佢自己民建聯都俾垃圾最多啊。係啊，佢哋嗰啲係配票㗎，啊，甚至乎係舞弊嘅，甚至乎被懷疑為喂中票冇中票配票，呢啲都係舞弊嘅一種嚟㗎，啊，犯唔犯法就另外一回事啦。 我一个特别需要告诉大家，一号戒备信号在上午9:40就已经发出了一号风球。你知不知为什么这一排曾钰成这么高调走出来做这么多事呢？他看到梁振英不行，趁他死就拿他命。当日 你梁振英就嚇走了曾鈺成打了兩個電話 初初就不認心就認了你就告訴曾鈺成不是我收集你的資料知道有朋友有人我聽到有人說收集你黑材料還有兩條那麼多錢銀和身體健康之類之類有關的你自己曾鈺成立刻退都退不及 那我要問曾鈺成,如果當日梁振英打一個電話就嚇到你縮鬼了,那兩件事真的,如果你沒有做過的,就不用怕了,是不是已經擺平了?這兩件事不會再有人會拿出來說嗎?你看到曾鈺成,為什麼作為立法會主席,那麼高調出來說三道四呢?還有, 他跟范徐麗泰的手法一樣永遠都是說我有朋友說我聽到有人說我看到有人做就跟他沒有關係通過看醫生去見醫生永遠都說我有個朋友就有這些病醫生你猜是什麼事呢 接著又再說病徵點然後又很詳細地說又耳鳴又這樣又那樣說得兩個醫生就說那是不是你啊麻煩你朋友拿你的手出來通過朋友讓我幫你把把脈或者通過朋友麻煩你除了衣服我幫你聽聽照一下肺大哥經常有朋友這麼多朋友你曾鈺成想做特首你就出聲了對嗎 今天報紙仍然對著陳茂波窮追猛打陳茂波真是好東西他早一天決定不再說話但被老闆喝他要出來交代昨天又出來交代就說自己論盡有疾有疾都是論盡的接著就蔣麗雲這些人就在立法會出醜這個就不用說了 陳茂波為何人家還追著他為何曾德成落井下石在他們陣營裡面大家建制派這些叫做落井下石但其實陳茂波有很多東西都解釋你說曾鈺成不是曾德成是嗎曾鈺成曾德成都是落井下石個個都是的他們是人都想陳茂波死的有人列出了其實有五個疑點陳茂波未曾解釋的第一農地的業主 就說陳茂波究竟農地的業主是誰呢陳茂波聲稱從來沒有涉及農地的實益 但陳茂波在1994年曾經親自出馬洽購這幅農地 以及由他給定金又曾經帶他的弟弟去那裡度假 96年又曾經向村民告訴村民 他就是地主接著他又可以有權租了部份的地給農民接著錢從何來呢陳茂波的老婆許報明就將持有農地的國寶實業 37.5%的股份以270萬賣給他的親弟許家麟 但這個許家麟2002年至2006年 曾經破過產破產之後 這麼快就賺到270萬 究竟這些錢從哪裡來呢到現在為止沒有解釋陳茂波強調自己沒有農地的實益就無需向行政會申報 但去年9月又主動跟梁振英申報 他老婆是地主陳茂波跟梁振英到現在都拒絕透露 是何時申報,怎樣申報 因為有個葉劉走出來說沒聽過嘛他沒聽過 陳茂波去年9月突然發現原來他老婆拿著古董的農地 但2008年至2012年 做立法會議員的期間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已經很多次在立法會討論我早就說了還有他的拍檔 許報明說海外公司Orient Express 東方快車是代另外一間海外公司 Classic Success 拿著警捷37.5%股份 雖然傳媒已經揭發了 Classic Success 幕後股東可能是梁粉陳家驅 但我加多一句,可能是梁振英那麼出奇 但陳茂波至到現在都不肯確定 這個就是今天《蘋果日報》提出的 如果你看立法會的申報，你翻查陳茂波昨年7月向立法會作的議員利益申報表裏，他寫明他和家人在香港擁有土地，雖然這個申報沒有寫明在古洞那裏這幅土地， 但是比较起现在做问责官员的利益申报表里面，他连家人拥有的土地都没有写下去了，那就很简单了，我们就当然会问，你做立法会议员就申报家人有土地，做问责官员依据的制度就只需要向特首行政会议申报，但有关的申报全部都是闭门的外界又不知道的。 意思就是說問責官員申報制度上是沒有一個機制，規定他一定要向公眾申報有關利益，這個制度又還是不是嚴謹呢，好像特首梁振英那樣說。還有一件事，你說你不知道，一早都知道你是團地，所謂團地就是你一早知道在那裡買地，第二天就會有得升的。不過這班建制派就鬼打鬼了，因為陳茂波做立法會議員的時候他的確是很威風的，所以今你陳茂波自己沒有料到，你自己走出來亂說話，牙刷刷，恃著有個特首有個梁振英抱著你就什麼都不怕。 所以今天這報紙的評論仍然都是不放過去的，包括《蘋果》和《信報》。今天《蘋果》的評論標題就是"不知錯，不知恥"的陳茂波。到了今時今日，到了團地醜聞被揭發10日之後，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先生仍然是不知道自己錯在哪，仍然是不肯承認錯誤， 甚至覺得自己委屈，讓一個不知錯、不知恥的官員繼續留在政府高層，實在是香港人的不幸，是市民的不幸。儘管我的表達可能比較論盡，但就著大家的提問，我已經盡我能力回應了。我很多謝大家提的意見，我同意在處理上事實上可以做得好一點，在這方面我會檢討。 他一再蓄意是以語言藝術隱瞞真相，一再以不同的手段掩飾，而可能涉及利益衝突的時候，陳茂波只是想盡量淡化事件，不肯迅速地公開和全面交代所持有的公司股權和土地利益，希望匿在有漏洞的官員申報制度背後避過質疑。陳茂波不知錯、不知恥固然要追究到底，他陀衰整個政府妨礙政務及發展計劃順利開展， 更加是不能輕視的問題。官員的誠信和操守直接影響政策的成敗，直接影響政策能否順利推行。新界東北發展及其他大型發展項目涉及龐大土地利益，影響成千上萬的居民，關係香港未來幾十年的發展。政府和社會需要一個值得公眾信任的人去協調不同利益，減少矛盾，建立互信。陳茂波先生 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涉及利益冲突问题，诚信操守备受质疑，公众对他连基本的信任和尊重都没有。有这样的人继续担任发展局局长，继续推动大型发展计划，只会处处碰壁，步步难行，一事无成，最终受害的将会是700万市民。 今日信報的紀曉峰亦都講到曾鈺成一語道破梁振英的死穴，公信力崩盤，挽救靠普選。內文就講到曾鈺成和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是有共通點的，就是每次發表意見的時候都好喜歡引述他人，避免自己上身，手法可以說是非常之乾淨。曾鈺成就拋出古羅馬歷史學家塔斯陀的概念，塔斯陀陷阱，而紀曉峰亦都請教了中文大學社會系副教授陳建文，他就認為港府喪失了公信力，是因為本身的認受性不足。德國社會學家韋伯的理論就有助解釋，韋伯就曾經講過，政府的認受性是來自三個方面，分別是傳統型、魅力型和法理型。 首先，傳統型是指政府權力的正當性，是來自社會上一些既定的傳統，例如古代的王朝君權神授、父子世襲，又或者好像近代的中東國家以伊斯蘭傳統來維繫執政者的權力等等。至於魅力型的意思，就是當權者以自身的魅力來鞏固權力，例如希特拉、毛澤東就是憑著個人的魅力來號召群眾。而第三就是法理型，所指的就是制度符合法理和程序正義，放諸現代社會較佳的演繹就是民主制度。陳天文就認為，越沒有傳統和魅力支持的當權者，其實就是要越靠制度來鞏固權力。例如在西方，就算有人鬧政府，起碼都可以說有超過一半人投票支持自己。還有民主政府是有蜜月期。由此可見，無論是上述哪一種權力來源，香港政府都是明顯不足，才搞到現在認受性不斷受挫。而這個先天上的認受性問題，亦都是導致政府不能夠得到市民的信任。 特區政府經已下這個誠信破產很久 了，哪裡還有人稍有常識的人會信任這個政府的？這些也都不是什麼現象，好像曾玉成那樣說，而是活生生坦蕩蕩擺明居馬梁振英他做了特首之後，再找一班垃圾站在身邊就助紂為虐，根本一事無成之外，還將香港政府的管治禮崩樂壞。喂，你想想，現在連警察工會都不走本分不安於室。 喂，警務處長每次會回來拍曬台咁鬧會唔會咧？ 喂，這個警務處長唔知幾開心。 開心啊！ 喂，呢夥計好簡單嘅，我等於一樣，我哋 D 一百就叫做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大家有個承有個認知，即係呢度一定要講真話，所以講乜都唔怕。但你去到第二個電台做，你試下講真話。两日就被人扫咗出门口啦，咁即系你有咁嘅制度或者有咁嘅领导，即系李柱铭琴日写一样，咁你先至会有嗰种人，咁即系好等于喂曾玉成话有咩选民先至会选出咩议员出嚟啊嘛，我哋听新闻啦，个个 D 一百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时间早上10:05，这分钟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嘅，咪睇返港岛区先啦吓。港岛告示打到改呢就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呢就维园落桥位嘅，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呢两边依然都系畅通㗎。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啊顺德中心嗰边，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过咗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呢就女童军总会啊，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排翻到果栏，至于加士嗰度向翻油麻地方向咧，呢分钟都系畅通嘅。新界区其实到暂时未有特别嘅报告嘅。另外跟进翻啦吓。早前太子道东向观塘方向近宝岗商业中心对开嘅交通意外咧，依然未清嘅。龙尾九龙城回旋处受到意外影响咧，码头涌道咧向翻九龙城方向比较车多，车龙喺后边嘅龙宝道塞紧车各位咧，忍让啦吓，唔该吓。另外仲要提翻大家，一号风球啊现正悬挂，出门口啊带翻把遮。还有跟进翻早前咪有报道就话嗰啲危险高压水枪嘅一射射穿几多？射穿10张 A4 纸对于市面嗰款水枪咧，加个水枪咧，哇犀利啊！射射穿10张纸，海关表示咧关注噶吓。有关嗰个玩具反斗城，讲埋个牌子名都唔怕噶，大班话。咩都可以讲呢个电台冇错，咁啊嘛，咁已经将嗰啲咩，啱啊，咁已经将嗰啲枪啦怀疑呢个超标嘅枪咧落咗架噶啦，但系咁啊，海关呢句就奇怪，由于产品已经落架啦海关作例咧就话无法扣得呢啲有问题嘅水枪测试，不过我哋会留意啊，落咗架佢又唔买得，咁问佢攞得唔得咧嗬？ 攞出嚟咯，我哋啲市民，我哋听众，佢屋企有支啲咁嘅枪咧。你交俾海关咯，你交俾佢嗱，你揾唔到嘛，我交俾你，你试完之后俾翻我， 如果你想拍麻煩的你也要事先張揚的海關又賴的你交給我們，人家下了給我們，我們送給海關，親自派通送給關長，送給關長，知道嗎？到時候開放也很浪，很多書箱，你有沒有聽過我們那首歌《全港二支》？有啊，你死聰，很厲害，二次創作，到現在為止已經有成 超過10萬人聽過，哇，這麼厲害，你有沒有聽過啊？當然有聽過啦，你懂不懂唱啊？唱兩句聽聽，原唱是周慧敏的嘛，唱那首歌，那首歌變成識背，大班哥，你說你從來未醉酒過，勒手飛車，甩尾著飛陀，你早點幾句聽聽，你說過什麼？忘記了歌詞，你說你 從來未醉酒過，從來未醉酒過，勒手飛車，勒手飛車，用尾著飛陀，用尾著飛陀，好啦，不聽你就聽我哋嘅，不是咁啦，大班哥，我哋遲啲咧，今個禮拜六咧，你一見到阿青，你話俾人叫阿歌王今日傳咗呢啲歌詞俾佢，叫佢等佢練定先，叫阿歌王聽日唱，你話大班叫嘅，周柏青你唱，你監製好似嘛，係啊係啊。 龍武大茶樓誰監製？要不就是阿泰，要不就是周鵬，周鵬拿手兼領頭，拿手兼領頭，麻煩你準備好歌詞 send 給阿歌王，阿歌王或者青哥，我就給他聽，叫他pass給他，叫他去就唱定先，在家裡準備好， 練定這個先，給周慧敏的原唱， 要不要有音樂backing，我們聽一聽先，好啦，明白啦，現在星期日開放日，大班哥你會不會親自做一首？你唱吧，多謝，你先走開自己聽完這首先，現在唱啊，不用出去，你不用出去啊？ 你坐在這裡聽歌啊，一起聽一起，你說你從來未醉酒過， 勒手飛車，勒尾像飛陀，你也說流放沒有通過，用板分開，還未算通風，無此貪心，只身步出錯，賣出東北， 这么一个波，全港已知你死冲，尽分在一屁滚筒，谁蠢到这样形容你竟会包庇认同，明知你苦苦死冲，情况任你卖古董，全因有这个两勾。 這首歌聽了很多次了，大家其實我們昨天開心快活人很多人走寶，為什麼？因為阿鋭親自第二次創作或者自己作曲，再一首歌叫《波波波波》，有講阿波波的，你有沒有聽到？昨天有少少啦，很想重溫，不知道有沒有辦法，一會兒阿周柏，一會兒阿鋭去找市仔剪 套阿波叔講的那些片，還有蔣麗雲那些不知所謂的衰樣，剪了它就用波波波波來做音樂，那個就做過MTV， 市仔立刻開工， 放上Facebook， 要過了那些全港已知你死衝，有指標的， 當然啦，阿鋭唱歌的好聽很多，職業歌手來的，聽阿鋭怎麼唱啊，好啊，期待啊，香港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新聞多多解釋多多，波波波波，這個波波亂正多多，好像叫阿茂，老豆老豆老豆， 我們是阿秀，老豆老豆，請快點 out 集體創作精彩啊，精彩啊，這個rap挺正的，我們同事、師兒去做MTV，還有湯房波、他老婆、他的子女一起上鏡，梁振英，一家人，一家親，我們做過MTV，放上Facebook，看看這首歌多人聽。 抑或那隻全港而知你死衷那兩隻一樣多人聽最好一流啊好期待大宗啊好沒問題熱烈期待好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麻煩了 D100 行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好憐憫 Show mercy to all 講真話 行公義 好憐憫 大聲台 D100 還聲於民 二酒會友 冷知識 好啦 Franco 我要問一問你我開始酒的時候第一關 通常去選擇的時間你有沒有發現有兩種木塞一種木塞就是傳統的水蟲木塞一種不應該叫木塞的叫扭蓋的塞那些好像很方便其實那些相對來說方便一點這一類的酒塞其實它是很容易扭開然後去喝的所以通常新世界酒會比較多或者是派對或者是喜酒都會喜歡用這些類蓋的色塞 酒的時候沒有理由為了你方便就變成扭蓋和木塞的分別其實通常用得如果扭蓋的話它的酒的定位就是剛才可能for party、for容易喝或者大眾化如果傳統木塞的話很多時候他們可能想堅持一個傳統的一個做法所以你說話是厚道一點的你即是說領那些就便宜一點應該理論上都會便宜一點的大家在街上或者在supermarket買酒或者在酒店買酒都會發現這個現象事實是這樣但是我也不可以說扭蓋的酒的質素不好因為扭蓋的酒可能適合你的口味或者我們那些叫Young Y一些比較年輕一點不用陳年的酒一開就喝就行了真的用木塞的話木塞對酒的質有沒有影響的 木塞其實對酒質本身的影響不是特別大的我們扭蓋的酒如果是鋁蓋的話更加沒有影響但是其實可能會影響到某些酒陳年的程度未必會做得那麼好好下次再問你二酒會友冷知識由意大利頂級酒莊聯盟特約贊助播出 怒漢QK 不只是林老師一個很多在場的人所以事後立刻有網友拿一段片就是這個青年軍我協會打警察出入境都不拘捕即是很出言為意罵警察即是說食屎不斷罵警察好奇怪哪個嚴重一點理論上你打就算拍一拍警員習警不是沒事警員口角激烈當然其實都沒有罪如果有罪他就不拘捕了他這個你很明顯就配合那些五毛好像圍繞那些老師而這個兩個警察組織的聲明 是不合常規的逢星期三四晚上八點到十點黎則粉林記周晴怒漢QK 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儘管我的表達可能比較論盡但就著大家的提問我已經盡我能力 有什麼選民就有什麼議員就有什麼議會局長看開一點那些人只是發瘋你走了第二個上去都是要他下台的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鄭兼寒林毓華 我又覺得這個八婆這個蔣麗雲你這樣標籤別人直接是八婆你看到我會叫八婆我怎麼害怕八婆就八婆你在立法會這樣說話沒規沒矩的不是八婆不過有時候他真的說真話他說局長 如果你下台之后找个第二个做都是这样的了。他真的好东西，他知道梁振英找亲的那些都是衰人来的。啊，即是一个臭两个臭三个都是臭的了。啊，即是继续找下去，换下去换来换去都是垃圾。啊，只有垃圾更加垃圾。啊，你说现在看回麦齐光，麦齐光是好人过这个 波波。 波波。第二天原来整个还衰过波波的。啊，真是好嘢啊！这个啊，即系啊，蒋丽云真系啊，梁振英肚里边嗰条虫嚟噶，你明唔明啊？因为个问题就系话咧，佢知道咧，佢准备揾边个啊？佢又知道呢个嘢一定衰过陈茂波，贪过佢衰过佢，你明唔明啊？哇！所以真系好嘢，真系我服咗佢真系， 都未曾上就任就俾佢咁样咁样， 俾呢、這个俾啊边个八婆踢爆咗，知唔知啊？大佬啊，嗱，所以佢哋啲人讲嘢咧，你哋要听嘅，啲建制派、共产党啲媒啲嗰啲咁咩喉舌， 系 佢哋讲嘢咧，因为佢哋唔可以讲真话啊嘛， 系 唔讲真话咧，佢要转弯抹角去讲啊嘛， 所以我哋要小心解读嘅说话。 所以今日大公报入边评论就好过瘾噶嘛，佢闹美国佬啊嘛，佢话拉咗。我咁矮仔话做间谍，你阻唔到 咧？叫 做你阻唔到有第二啲人继续出嚟揭秘嘅做 whistleblower， 系 继续出嚟爆大镬噶，一个又一个。 系 啊，我哋睇完之后咧，我今次识解啦，就帮佢解读咗原来啲 C 篇文咧，成日死共产党嘅，即系话咧，你拉得你，你杀得李若王 啊， 拉得呢啲刘晓波嗰啲咧，你都阻唔到人继续有人挺身而出嘅，一样有好多艾薇薇，好多个啊，好多个呢、這个啊，即系呢个咩啊，刘晓波啊， 好多好多人 啊，咩天安门母亲啊，好多噶，嗱咁、啊、所以咧，我哋就帮佢做翻译，将大公报呢个评论咧，就唔系二次创作嚟嘅，其实咧，我哋阿彭州咧就做咗个翻译。即 系 话解读，呢个唔系二次创作，系解读。 道读嚟噶 吓，即系话俾你今日大公呢篇评论咧，佢原意就即系话咧，你美国佬重情呢个万宁咧，就吓唔走啲良心揭密者。其实又喺用喺我哋伟大祖国咧， 亦识用 嘅。就系你用呢啲，你点样用被自杀好、被拘留好、被乜被物好咧？ 系 你都吓唔退我哋喺内地好多有良心嘅同胞咧，继续。去揭密，继续去维稳，唔系维稳啦，维权，啱唔啱啊？ 维权嗰啲维权吓， 调翻转 维稳啦。 听下我哋彭州嘅翻译。 大公报美重情万宁吓不退良心揭密者 D 一百风波里的茶杯二次创作版，相对于斯诺登滞留莫斯科转机区生活略有不便嚟讲。中国和香港的良心泄密者就没那么幸运了。而站在被告席上的万宁其实都不孤独。案件判决当日，很多支持者聚集在法庭外，身着真相衣衫，对华府打压揭密者的行为表示抗议。几十年来，中国不断出现良心揭密者，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北大才女林超讲真话得罪毛泽东而被打靶收埋子弹费开始，到不久前大量曝光的有毒奶粉、四川豆腐渣工程，不少民运人士、艺术家、作家依家都仲系承受北京政府全球追杀，惶惶不可终日，都系出于对人性良知的评判，走向政府的对立面。究其原因，都是因为北京是罪魁祸首，真正面对审判的应该是中国政府，而不是所谓这些揭密者。经过几百年来的历史文化沉淀，强国就建立在反人权至上的核心价值，形成了强国人的信仰。而在这个口号背后，却是政府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罪恶勾结，是足以摧毁一切信仰的谎言和恐吓。正是理想和现实间尖锐性催生了一批揭密者，这个畸形现况不改变，中国良心揭密者就不会消失。 揭密者陆续有来。 喂，彭州周鹏啊，你将你这个翻译呢，即是将个原文大公报的原文再加上你一篇呢，打埋字去呢，摆上 Facebook， 啊，被人摆在风波的茶杯里被人看啊，摆埋 main page 得啊，对照啊，好吗？即是这些就最典型的五十步笑百步啊。啊，你说你这些文章呢， 放诸四海皆宜。 <笑>这个天公地道的事情但问题看看哪个国家多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出现，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通识的内容，认识祖国的国情教育。澳门初级法院审理香港商人刘连红和南华足球的班主罗杰成涉嫌行贿欧盟龙案，随时因为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团放假 超过司法年度规定的30日，影响到听证的连续性，所以在今天早上审讯所作的证据调查线索全部无效。不是吧？是啊，合议庭，澳门主席法官萧伟志说， 澳门龙来往港澳出入境的记录，三个人的犯局时间有出入，令到三个人究竟有没有同台吃饭，是存有疑问的。但问题就是，为什么澳门出入境事务局昨天向法院提交欧盟龙出入境记录文件，法官认为仍然不够详尽，要求相关部门提供更详尽的资料。接着法官过日了，宣布退庭，休假一个月，去到8月29日才续审。昨天审讯开庭15分钟。澳门法律界人士就说，根据澳门刑事诉讼法典， 法例清楚规定听证的连续性，押后审理案件的时间不可以超过30日。 如果不能够在这个期间内再开庭听证， 过去的证据、调查线索就失效。 你说香港就没有这条例，香港就你看看唐英年那件事，现在押后到明年2月审都没问题。但澳门既然有这么例，法官如果知道因为你放假影响到那个 举证、听证，那是不是想放生的人呢？大哥，你就不可以放，你就不可以放足30日，这么简单，这个司法公正。不过说澳门就不要说那么多了，不然不让你去。我都不敢去。你不想去？都无谓去。你上一次澳门是什么时候？很多年前。你真的没去过澳门的？去过，当然去过。很久没去过。 好像听说看过赛车。 我和你去过。没有啊。 没有。 没有，你这局不对，大伯有没有收到一些很名贵的月饼？6000多元合月饼，这么贵，相急。我们收集，你说这件事好，福临门就卖6000多元月饼，半岛那些400多元月饼就要上网 抢购，香港人真的有钱，不过如果你太多月饼可以送来D100，我们迟些会公布的详情，很快的。阿通就做月饼大使，他就周围落去18区收月饼，收了月饼我们就会转送给长者，让他们有月饼享用的人，或者露宿者都可以上月，分金同味，好啊。 送了茶叶，还好，吃完月饼里喝茶叶，烧烧制，不过就不要买保利，好多都是假的，买六安就行了。那天我听到，那天家权立刻跟我买了六安回来，我们在商堂喝过六安，我记得的。好正，好正。喂，周鹏，人家说你这篇花译持平，可不可以举多些例子，有没有举到外资病、大头B？ 那些料舉多些例子才行，舉個再翻譯多一次，不收貨啊，聽眾。即是要加工而已，是吧？怎麼加工？即是要做多些事情，因為正是時間緊迫，你知道周鵬呢，雖然宋詩去有三頭六臂，他都不可以做得那麼快的嘛，現在給多些時間他，只要他一會兒不要下去吃早餐， 他就肯定可以改得很好的了。这班人一到10点半就涌上去楼下吃早餐的了，人都不见了。 早起床，你知道如果你用8个小时的规律的时候，是一节的时候，经济真是， 即是10点3喝茶。<笑> 三點鐘過了十點鐘以後我們整一條規例過了十點鐘如果超過十點鐘十五分鐘就沒有了十點鐘飲茶時間了這個節目就十點半完所以你就不可以吃早餐我們有些聽眾就說要再聽李婆那首歌好啊可不可以再播多一次呢播完之後就是李婆呢 可以粉墨登場了這個我們的王牌節目開心快活人明天風波的茶杯誰主持林毅華明天不是我為什麼不是你的星期五我明天做十匹自由風明天誰做你問我監製會有知道監製安排好了明天誰做有的了安排好了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聽聽李婆的歌先吧香港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波 Justice, holy man, show mercy to all. 大声台，还是王星于文。听日咧就系阿郑家富同阿梁家权。阿家权咧系晏昼有个特别活动噶吓，所以就系唔想佢连续啊嘛，所以就揾我睇一睇吓。我就主持呢个叫做风波啲茶杯。咁听晚原本系由阿刘世良伉俪做嘅。 十級自由峰呢？聽日星期五啦，林毓華。林毓華，死啦！我搞錯了。你這個林毓華，聽日是不是你做的？是，聽日肯定是做。十級自由峰肯定是我。十級自由峰是你。是啊。跟誰啊？跟阿森啊。阿森未放假嗎？阿森放假。那我跟誰做啊？你烏下烏下的，你班人全部都烏下烏下的。我走了，我產病了，開心快活。